第74天，哀悼圣殿的毁灭。阿萨夫的训诲诗。天主，你为何长久弃舍不管，对你牧场的羊群怒火炎炎？求你怀念你自古所占有的会众，你所赎回而给你做产业的族团，及你在那里设置宝座的西庸山。求你举步踏向久存的荒野，敌人在圣所中摧毁了一切，你的仇人在你的会场上咆哮狂漫，树立起自己的旗帜作为凯旋纪念。他们相似高举斧子的樵夫，在森林中砍伐坚硬的树木。他们竟用斧头铁锤捣毁了圣殿的门扉。他们又纵火焚烧了你的圣殿，把你圣名的居所亵渎于地面。心里说，我们把他们全部摧毁，烧尽天主在地上所有的殿宇。我们的标志已再不见，一个先知也不复出现，我们都不知几时才晚。天主，仇人欺凌辱骂要到何时？敌人岂能永远亵渎你的名字？为何你把你的手收回，将你右手插入怀里？天主，从古以来是我的君主，是他在人世间实行了救助。你以你的全能分开了大海，在水中击破了毒龙的头盖，打碎了里外亚堂的头颅，且将它作为海怪的食物。你引源泉溪水涓涓滚流，却使汹涌江河枯干和解。白日属于你，黑夜也属于你，月亮和太阳都是由你布置。你画出了大地的界限，你制定了冬夏的时间。上主，求你切记，仇人亵渎了你，无知的百姓侮辱了你的名字。求你不要将你斑鸠的性命交给野鹰，永远也不要忘记你的穷苦人的性命。求你回顾你所立的誓盟，因各地爱处充满了强横。唯愿受压迫的人不要含羞回城，贫苦穷乏的人好歌颂你的圣名。天主，求你速来处理你的案件，切记糊涂人天天对你的辱骂。千万不要忘了你敌人的喧嚣和反抗你的人们不断的狂叫。